耳地板。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最高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明天将在保利剧院揭开帷幕，长津湖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取景地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今年国庆期间，本市的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一下，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明天将在保利剧院揭开帷幕。来自全国近20支交响乐团、100名党员组成的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将会带来开幕音乐会。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嘉诚。 开幕音乐会有怎样的看点呢？ 好的，这个开幕音乐会呢是由北京国际音乐节特别策划的，叫在灿烂阳光下。它是一场合唱交响音乐会。那么这场音乐会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BMF， 也就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第一次亮相。这支交响乐团呢是由来自全国19支交响乐团当中的100位党员组成。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意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来致敬。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乐团是由著名的指挥家张国勇来执棒。同时呢这个兰州音乐厅合唱团也会在现场进行表演。那么所有的这些乐手都是在不同的这个乐团里面担任着不同的位置。那么有的是这个首席有的是很著名的这个乐器的演奏者。那么在组成一个新的乐团之后他们的位置将被打乱，通过抽签来进行确定。同时呢这样的一个乐团的构成实际上给这个排练也是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那么他们经过几天的这样的磨合，那么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默契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同时呢在这场这个音乐会当中将会有10多首经典的红色歌曲被唱响比如说像保卫黄河像春天的故事让我们荡起双桨、延安颂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也是给这次的这个北京国际音乐节来进行揭幕。而且这届音乐节呢除了这个开幕演出之外还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演出和公益活动与观众见面。 那么本届音乐节在演出安排上有哪些主题吗？ 今年的音乐节呢是以大师与纪念作为主题，因为2021年是很多位这个包括像这个维瓦尔第这个等等这些著名的国内外的音乐家的这个纪念年有的是纪念他诞辰，有的是纪念他逝世。那么这次的音乐节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师与纪念的主题进行中外作曲家的对话，同时与纪念大师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进行同步展开。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音乐家郭文景、陈其刚、谭盾，还有老一代作曲家丁善德，他们的这些作品在本届的音乐节也会有一个集中的呈现。另外呢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的红馆，那么也会以新古典室内乐团作为代表的这个众多青年音乐家登台包括像这个儿童音乐会、午间音乐会，这些北京国际音乐节延续多年的公益品牌也会继续的与观众见面。 好的，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报道说，圣地巡礼即到动漫或者影视剧取景地打卡一直是马蜂窝年轻用户们最为热衷的玩法之一。随着长津湖电影票房的持续走高，浙江天台的寒山湖成为了近期江浙地区的热门打卡地，近一周在平台的搜索量上涨了352%。当一部分年轻人奔赴取景地回顾影片中令人记忆深刻的场面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年轻人选择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红色旅游景点，缅怀历史，致敬先烈，用脚步真切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用追忆红色年代为祖国庆生。